彩，让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。我知道那一天我老去，你一定会在我的心念，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，岁月流逝有你陪我观看。突然你说你也一样期待， 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戏，自拍自导自演，都希望有多一点点时间把里面的杂碎全部忘却，只留下那美好的每一瞬间。其实我们的生活最好的幸福可能就是一种平淡吧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所以我们都应该从容地面对，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本色，你说呢？ 总觉得幸福是一种负担，每天醒来它变成一半，这次慢慢享受太难，容易感伤，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，当我爱的人他还在游荡，让情渐渐渐渐变淡，不是温柔可以补偿。情歌唱得那么突然，思绪那么混乱，我从来不用把心藏，但往事不能不堪，寂寞不能不管，我一步一步温柔去纠缠。情歌唱得那么悲伤，你是那么难忘，要如何才能将你忘？可是谁都是一样，爱人之后聚散，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，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，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，你我不能缓缓变淡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 你看起来

其实我会觉得每个人都要记住，我们都要服从一个规律，没有人例外，那就叫做自作自受。每个人呢都要替自己的行为负全部的责任，你推给别人没有用的，你也推不掉，谁也不会替你扛。没有人害得了你，没有人救得了你，赏识你其实也是没用的，打击你更是无济于事，一切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种人生规律吧。 情到现在有一种灵妙不老的传说，等你看月光无愁长袖面不皱，当爱你开合，我愿意为你放回真心，千山万水踏破，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。走过天山飞空尽雪季冬江可饮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弱，当地发霜把秋凉凄然跪倒绝望雪火中，纵然如此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。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可狭隘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无用。 你知道吗，其实人生是不能重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现在，珍惜现在的生活，珍惜现在的拥有，不要悔恨过去，不要抱怨命运，因为在悔恨和抱怨中，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不能重来的人生，不是吗？ 他问几朵花才能够不等他，我隔着电话把他想起方法， 想起方法，上夜的电话，接受努力吧，只要他快乐，我的难过好打发。可惜他不痛，我心有些痛。 梦醒以后万丈深渊，誓言谎言一样。

演出精选了《跟着共产党走》、《伟大旗帜永远飘扬》等15首歌曲，讴歌了伟大的党96周年的光辉历程，以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。通过举办大合唱演出活动，在展示我市群众文化大培训的成果的同时，进一步激发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的壮志豪情，为我市挺进30强、率先打小康、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、迎接党的19大顺利召开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。我市庆祝建党96周年、喜迎19大顺利召开书画展，6月30号上午在文化中心开幕。此次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90多幅，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，描绘了我市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。书画家们用手中的笔墨歌颂伟大的党，赞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路，作品创新新颖，艺术精湛，书写了我市繁荣发展的新成就，描绘了我市和谐幸福的新面貌，既是我市书画艺术作品成果的一次高水平展示，也是书画家们对党、对祖国、对家乡挚爱之情的充分表达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6月30号下午，市长刘连杰、市委副书记王凤海深入到齐辛庄、燕郊等镇违建拆除现场督导拆违工作。在与违建户交流时，市长刘连杰对他们能够认清当前形势并自行拆除违建表示肯定，要求他们加班加点拆除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违建户业主纷纷表示，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，尽快拆除完毕，否则将自愿接受政府强拆。督导检查中，刘连杰、王凤海要求各镇要继续保持严厉打击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的高压态势，坚持政策攻心，采取鼓励自拆和政府助拆、强拆相结合的方式，乘势而上，持续加力，争取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取得实际成效。各镇表示将按照市领导指示精神，缜密研究2017年新增违建和其他重点部位的打击方案，周密部署，全力推进，再鼓干劲，再出重拳，确保打出新环境，打出新秩序。1033特别关注，6月30号下午，市长刘连杰、市委副书记王凤海深入到齐辛庄、燕郊等镇违建拆除现场督导拆违工作。在与违建户交流时，市长刘连杰对他们能够认清当前形势并自行拆除违建表示肯定，要求他们加班加点拆除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违建户业主纷纷表示，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，尽快拆除完毕，否则将自愿接受政府强拆。督导检查中，刘连杰、王凤海要求各镇要继续保持严厉打击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的高压态势，坚持政策攻心，采取鼓励自拆和政府助拆、强拆相结合的方式，乘势而上，持续加力，争取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取得实际成效。各镇表示将按照市领导指示精神，缜密研究2017年新增违建和其他重点部位的打击方案，周密部署，全力推进，再鼓干劲，再出重拳，确保打出新环境，打出新秩序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你看过

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， 我的脉搏。